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榜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春节期间，诵读小站推出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书里和对联当中描写的春节。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明晨，有这样一副对联：万树灯笼天不夜，一街诗舞笑相闻。您能猜出它描写的是哪一项春节礼俗吗？对了，答案就是正月15的赏花灯。赏花灯作为元宵节最喜闻乐见的礼俗活动之一，自汉代以来便成为新春佳节的重头戏。无论是高门大户还是寒门贫家，都会十分重视。小说《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对元宵夜宴席间的陈设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次元宵夜宴富贵煊赫。文中写道，至15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宁荣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假设到家中和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郭耳，锦绣胜眸。戏曲容与这里不同，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10来席酒，每席旁边设一机，机上是炉瓶3室，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8寸来长、4-5寸宽、2-3寸高点缀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放着旧窑10斤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大沙，透绣花草狮子的璎珞。两边大梁上挂着3-5玻璃彩碎灯，每席前竖倒垂荷叶一柄，柄上有着彩竹。这荷叶乃是阳赞珐琅的，活性可以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照着，看戏分外真切。窗格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碎各种宫灯，廊檐内外及两边的游廊罩棚，将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珠灯挂满。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 神秘的世界，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良。 田哥突然回忆起当年退钱的事了。田哥和几名刚从国外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友被叫到了辅导室，问及是否愿意执行一个10年甚至是20年后才发生的任务。田哥的战友开始抱怨说，10几年20几年，哈，谁能等得到这么久啊？对于我们这些见不得光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生的光阴呢、啊。或许下一刻就牺牲了，哼，能活到40岁都要感谢党感谢上苍了，哼，你要我们为一个计划再等20年？头儿，您不觉得这么做太残酷了吗？只有田哥一个人表示愿意，结果被认定不适合执行任务，并被诊断出情感缺失症，在之后就是退役，到精神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就要8年了，直到刚才生死攸关的那一刻，田哥才解开了心结。8年前，他是多国联合特种小队海蛇小组的成员，某次秘密任务是对金三角地区一个邪教教主进行斩首行动，然而意外发生，9人的海蛇小组被近1000名邪教徒包围，在突击中海蛇小组被打残了，尸山血海。虽然最终击毙了邪教的教主，但整个海蛇小组只剩下天哥一个人逃回了基地。之后心理产生严重问题的田哥被送回国，再之后没多久就退役了。田哥一直想重返金三角，去完成那个未曾完成的任务，彻底肃清邪教组织的余孽，哪怕再也回不来。这将近8年的时间里，田哥一直在想，在分析，可无论如何，他的回答都仍旧是确定。残酷吗？漫长吗？数不清的细碎的十字打在身上，田哥却挺起了腰背。他已经想清楚想明白了，为了正义的目的，一定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定会有漫长的等待，一定会有无数生命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的恩怨，而他田哥不过是这无数甘为正义献身的人中的一员。地铁列车终于通过了，田哥重新站起来，心情却出乎意料地变好起来。然而当田哥回身的时候，却发现在他的面前是乌黑的枪口。让人意外的是，握枪的人是周世涵和王亚雷。几位打算带着这么多的珠宝到哪儿去呀？田哥，那颗真正的非洲之星是在你手里吧？呵呵，跑得还挺快，我还以为是跟丢了呢。周世涵的心情似乎很好，雷伊挣扎着坐起来，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叛徒。周世涵说，不，你错了，我不是叛徒，简奇才是。我和小简好几年不见，没想到他竟然成了警方的线人，还拉了一个警察进来。哈哈，我雷老板早就看出杨浩明身份有假了，呵呵，跟雷老板玩无间，又挡了我的财路，他就该死。周世涵的脸上再也找不见天台之夜时的情意，秃头在昏暗中泛着血色的光芒。 都是谎言，都是假的。天哥两眼充血，心底再次涌起了无法抑制的杀念。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肮脏的交易和伪善的面孔，就如同田哥在八年前的那个夜晚所见到的，成百上千的人在死去，人群后的那个男人却在微笑，甚至鼓励更多的人献出生命。田哥胸中的杀念几乎冲上了大脑，但他却在站立着，克制着。都是假的，但总有真的吧？那些善良、纯真和无私，还有爱情。天哥迈步向前说：“你是雷一鸣的人吗？”周世涵笑着：“废话，我不是雷老板的人，难道还是李香秋的人吗？”嗯，对，李香秋也叫赵小月啊。我听说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很久以前曾经用过的名字，叫周芷雅，这才是她的本名。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参与第一次盗窃银行保险库的时候，雷老板还和这个李香秋是一伙儿的，谁能想到转眼间就成了死对头。可见钱的魔力有多大呀。许刚，你我各为其主，我说的没错吧？周世涵笑着问许刚，可眼睛却没有离开田哥片刻。许刚脸色阴晴不定，像是难以做出决断。他说：“周芷雅。”天青一字一句地问着，脸色涨红似血，一双眼睛更是突出了眼眶。田哥也反应过来了，田青曾提过他已经故去的妻子的姓名，正是周芷雅。两者难道不仅仅是巧合吗？田哥联系田青曾提到过供奉着九龙锁的神秘的场子，以及该场某些人对田青旷日持久的追杀。他得到一个大胆的假设：田青当年是上了这个女人的当，才去打开九龙锁，因此被场子除名了。田哥退了一步，青哥，他刚想去扶田青，却被推开了。田青脸色蜡黄：“不，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周芷雅，他骗了我20年呢。”说到这儿，他委顿地坐倒在地上了。 哦， 想不到竟然还有意外的典故啊！啊，看来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呢。好了，雷少爷，过来，咱们该回家了。至于他们三位，一个是李香秋的狗，一个是自以为是的傻瓜，还有一个是雪山上来的白痴，他们的死活不用咱们操心。周世涵向雷毅招手，而在雷毅站起蹒跚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却突然打掉了雷毅藏在背后的刀，将他制服了。你爹让我带你回家，可没说缺胳膊少腿会怎么样，别再逼我动手。再说你当我跟他们一样白痴啊？简单到无聊的问题也要想半天吗？老子出来当年珠宝打斗的时候，你还没毕业呢。都不要乱动，把背包放下，人往后退。许刚轻轻地将背包放下，和田哥一同扶起了田青，缓缓后退。三个人有三支枪，唯一的问题是枪都不在手上。检修通道内 只有田哥他们三个人的冷光手电筒的光线在昏暗中格外的阴森。许刚突然说，我的老板一直都很想知道，雷老板究竟用什么招把田哥逼入局了，还有那个洛桑已经证实不是什么活佛，雷老板在干掉他的时候有没有问出为什么要说田哥无所不能呢？另外不必用枪对着我吧，怎么说我老板都是那颗非洲之星的买家啊，定金都付了，雷一鸣他不会反悔吧？徐刚说着，那副镇定的神态仿佛此刻握枪的人是他而不是周世涵。许刚的话在田哥的预料之外，但是并不意外，不过接下来王亚雷的回答却让他震惊不已了。王亚雷说，第一个问题雷老板刚好提过，不过是跟华天集团的总经理郑总打了个招呼，让他的人把刘寿元弄死，可笑的是王伟还想低调少死人试图阻拦，结果还是受了伤。之后雷老板又让我的人一路追杀，炸死了周子祥，还威胁他老婆的安全，迫使天哥入局与王伟拼命。至于第二个问题嘛，雷老板供奉的大佛光寺的洛桑活佛有预言，说这个任务只有田哥能完成。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洛桑活佛不过是个玩笑，根本就是圈套。但圈套也有利用价值，只要利用的好，不是一样能够达到目的吗？还有，雷老板从来没有反悔过，但李老板好像反悔了吧？从控制汪伟开始啊，跟郑总对着干，可惜他并不知道郑总的身后是我们的雷老板。那个时候华天集团还没有破产解体呢，雷老板就忍不住想自己吃蛋糕了，后来又弄了一个商业调查组织出来，但李老板没有想到我会投靠雷老板吧。后来新兴地产成立了，李老板没有捞到大头，恼羞成怒，竟然想对雷老板下手，够黑的。对自己的情夫也下得去手，但李老板的气魄就在于此，私底下杀得你死我活，明面上还是继续合作，甚至下定金收购这颗非洲之星。但就算下了定金，还是手脚不干净，跟张大成勾搭上，弄出个杀手组织，还派出个印度金牌杀手，太可笑了。李老板一定没有料到张大成其实也是我们雷老板的人。王亚雷说着底气十足，因为他的援兵到了。马凤元带着两个人提枪而来，得意非凡的王亚雷和周世涵点了点头，三个人并排而立，看着田哥冷笑着，那冷光下的笑阴森恐怖，如来自另一个世界。周世涵还想说什么，马凤元突然拔枪，在周世涵太阳穴处扣动了扳机，带有消音器的枪声压抑沉闷，但依旧致命。周世涵的脸上带着讥笑，此刻却像是在讥笑自己的命运。他的话太多了，马凤元收起了枪，王亚雷的枪瞬间拔出，但是马凤元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头上。如果不是还有问题要问，王亚雷此刻的下场也和周世涵一样。田哥突然冷着脸问起了话，许兰芝和王家三兄弟是你杀的吗？马凤元像是在说蝼蚁的生死，这轻飘飘地说，哼，许凤兰是谁呀？哦，就是在招行里跟你说话的小妞啊。啊， 王家三兄弟就是那个三胞胎吧？啊，没错，是我干的，不过是雷鸣下的命令，如果他们暴露了就立即清除。雷毅失魂落魄地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的父亲低估了我的忍耐力，他以为用毒品就能控制我。真不知道他是天真还是愚蠢。马逢源这么说的时候，跟随他来的两个人始终端着枪，直指对面的田哥和徐刚。王亚雷低声说，马凤元，你打算干什么？马凤元正翻看着三个人的背包。马凤元说，当然是拿上珠宝了，回去当我那个有前途的山贼去。呵呵，难道要我从良吗？没那个心情。还有，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雷老板除了给我注射毒品，还注射个什么？嗯？马放元说着，将三个背包的珠宝汇聚在一起。王亚雷两眼通红地吼起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哦，也是，也是。马放元呵呵地笑着，他的人正打算把包背上肩头。马凤元突然回过身看去，隧道里又有隆隆的巨响声。许刚忙将检修通道的门关上，这次强风被挡在了外面，沙石打在门上叮当作响。马凤元说，老子以为自己已经是黄雀了啊，想不到还有摘果子的，行，算你狠。马凤元说着，松开我背包带的双手，慢慢地举过了头顶。地铁列车驶远之后，黑暗中才不紧不慢地走出了七八个人，将并不宽敞的维修通道挤得满满当当的。在天哥看来，他们肯定是奔跑而来的，胸口还在剧烈的起伏。确切地说，我不是摘果子的人，我只是不小心路过，看到了一出有趣的厮杀，而且我虽然猜中了这开头，却没有猜到这个结局。张大成的枪直指马凤元，他身边跟着气喘吁吁的小四。小四，小四。雷震惊地指着对面的人，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而对面的人同样喘得说不出话来。天青声音颤抖地说，师弟，师弟。张大成轻轻地笑了，师兄，你赢了，换作我可没那个耐心把两堆零件复原成两把石龙锁，虽然是我在你的设计上改进的，厂子里已经查明你这些年犯傻劲的根源是周芷雅，但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一个阴谋，所以师兄回来吧。田青向前迈了一步，却被田哥拦住了。田哥声音冰冷地说，要杀就杀，何必羞辱人呢？张大成笑了，抑制不住的大笑，甚至笑岔了气，咳嗽不停。张大成突然收敛了笑容，声音冰冷地说，想不到啊，到最后头脑清楚的人反而是你这个最没脑子的家伙。好了，废话少说，交出从保险库里带出来的东西吧。我要搪塞，我可是知道那个保险箱里有什么，雷老板还在外边等着呢。天哥的嘴角浮起了笑意，他像是终于解脱了，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天哥说，东西不在我的手上，因为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在二号库里。天哥说着扶着挣扎走过来的雷毅。 什么？没有？张大成的枪口微微地抬起来了。天哥忍不住哈哈大笑，的确没有，因为王伟租借的保管箱根本就没有东西，他另有藏匿的地点。你们太心急了，一环扣一环，根本就没打算给我留下多余的时间，所以所有犯罪的证据依旧存在，你们白忙活了。雷毅也笑了，虽然那笑中有悲愤欲绝的泪光。啊啊，看来真是机关算尽空劳碌啊。啊，不过有安慰奖也不错。师兄，就此告别了啊，希望别再见面了。张大成的人上前把珠宝和其他两个背包全部拿到了手，开始撤退，突然又停下来。啊，不对不对，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是犯罪的证据呢？马凤元突然大喝一声，开火。就在张大成问话的时候，田哥立即将雷毅扑倒了。他现在十分肯定雷毅根本不知道他父亲都曾做过什么，而田青也早已趴下了，倒在了田哥和雷毅的身边，仿佛真的是具尸体了。张大成的人自然不会站着挨枪子儿，他们也开了火，子弹在不宽的检修通道里互射着，受伤的人开始成批的倒下了。而小四在交火的瞬间就中枪了，他倒下的时候曾指着雷毅想说什么，但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了。雷毅与小四这些年来的恩怨在刹那间消散无踪了。天哥趴在地上突然想到，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吧？那接下来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是啊，其实只要是沾了欲望二字，就根本不会有赢家。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林。 密集的枪声没有持续多久，该死的都死了。天哥偷偷地把那三个背包拿上，和田青、雷毅三个人冒险进入地铁轨道室内。身后检修通道内零星的枪声依旧存在，而田哥已经不关心谁死谁活了，他只想离开那个肮脏的地方，哪怕是被地铁撞飞，或者是被警察们抓到。好在田哥的运气一向不错，他们三个人都没被地铁撞飞，而是在地铁轨道室内被赶来的警察抓到了。警方为银行盗匪的内讧庆幸，并在田哥的指认下找到地铁检修人员的尸体，以及另一处躺着五六具尸体的检修通道。许刚和王亚雷不太走运，死于混战中，张大成和马凤元则逃走了。警察们在迷宫般的地铁检修通道内搜捕，最后竟然把两个人都抓到了。他们都受了很重的伤，根本无力隐藏身形，最后经全力抢救，两人仍旧不治身亡。而警方在三个背包里找到包括非洲之星在内的所有参展珠宝，以及一批来源不明的文物和贵重的珠宝。至此，一起针对银行保险库的盗窃大案在发生当日便宣告破获。2008年10月1日举国欢庆，欢乐盈溢着人间大地。有卖玫瑰花的姑娘在街头伫立，行人匆匆，情侣们卿卿我我，每一个人都是一道风景，独一无二的风景。嘉安市国际珠宝展如期举行，璀璨的珠宝映出了女人们的梦想，或许是美好的童话，或许是残酷的现实，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此刻，田哥在嘉安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他要求见黑光峡谷分局局长张文峰，只有在张文峰在场的情况下，他才交代问题。不过，这要求被驳回了，因为他的对面坐着的人是刑警大队长孙长化，那个左眼是瞎的，跟雷鸣有关系的警察。孙长化已经失去了理智，几次对田哥实施私刑，残忍的程度令人发指，但田哥依旧只是微笑，像在看一个必死的罪犯。 你到底把东西藏在哪儿啊？嗯，交出来，马上给我交出来。孙长华抓着天哥的脖子吼叫着，想想吧，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该坐我这个位置了。天哥咽下了一口血沫子，继续微笑着。就在孙长华抓起台灯线缠到田哥的脖子上的时候，审讯室的门被人撞开了。住手！你在干什么？黑光峡谷分局局长张文峰出现在门口。首长！田哥见到了张文峰，一再坚持的神经终于断掉了，他只说了两个字就昏迷了。同一时间，预产期已经到了，早住进医院的唐一鸣也在痛苦的喊声中为天哥生下了一个儿子，十分健康，就像他的父亲。而雷鸣安排的杀手们则根本连唐一鸣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早埋伏好的警察们抓捕起来了。再次醒来的时候，田哥带着张文峰及嘉安市局级领导十几个人来到了银行大厦，他们再一次进入了一号保险库。田哥与银行职员共同打开一个保管箱，那是田哥委托原华天物流公司经理王雨田租下的，从那时起他就在计划着最终的行动。事情要回到9月29凌晨时分，当时田哥声称去拿周世涵的背包，他带上了叶世仪，反身冲进了漆黑的一号库，首先做的是打开租下的保管箱，把从二号库找到的犯罪证据和移动硬盘存放进去，然后才是去拿周世涵丢弃的背包。嘉安市公安局领导现场办公，鉴于新发现的证据，立即对雷一鸣、汪伟、郑栋文以及投资商李香秋女士实施传唤，并派出专案组立即核实证据的真实性。而一直充当雷一鸣不法集团的保护伞的嘉安市刑侦大队长孙长化，在内部调查开始前便自杀身亡了。雷一鸣在第二次传讯前企图潜逃出国，但在边境上遭遇十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袭击，枪声引来了边防巡逻队，雷一鸣被捕。没人知道那伙武装人员是什么人，雷一鸣似乎也不知道。至于李香秋，他在第一次传讯时就被警方牢牢地盯住了，根本没有出逃的机会。由于案值巨大，案情复杂，采证艰难曲折，牵扯面极广，所以整个案件的审理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12月。在上级领导的直接指示下，几次反复的案件才有了最终的判决。至此，一起震惊世人的大型国产破产案的真相才公诸于世，有罪的人一个也没有逃脱掉。而田哥盗窃银行贵重品保险库的行为则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议。田哥的辩护律师辩称，虽然当事人有对银行保险库实施盗窃的客观事实，但并未造成银行客户财产的损失，因此量刑当酌情减免。似乎在证实辩护律师的话，田哥等人盗窃的几十个保险箱的租赁人都没有提出财务损失的控诉。由于银行保险箱具有严格遵守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原则，法院也难以断定银行客户是否发生财产损失。而且贵重品保险库业务虽然是银行开办，但并不属于银行金库，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故此法院最终的判决是，田哥 雷毅、田青等人犯有盗窃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缓期2年执行。其中田哥还犯有危害公共秩序罪、非法持有枪械、防卫过当等罪行，数罪并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5年，缓刑3年执行。田哥所坚持的是一个军人的荣耀，使他不怀疑、不争吵，只是默默地坚持正义的信念，这便足够了。田哥在服刑前去监狱探望几位老朋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田哥见过几次面的郑洞文颇有骨气，在知道判决的结果后，当日就在看守所内自杀身亡。而雷一鸣在失去一切甚至儿子以后，精神失常疯了。田哥隔着玻璃问他，你还认识我吗？雷一鸣的眼睛闪烁出纯真的逼人的光芒。当然，你是田哥，你老婆叫唐一鸣，我叫雷一鸣，都是一鸣，也算有缘呢。洛桑活佛还预言，只有你能救我，因为你无所不能。我儿子还认你做老大了，他最近乖吗？有没有不听话呀？啊，他要不听话，你就打他的屁股。我不心疼的。田哥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在装疯，不过你判的是死刑，只要你恢复神智，就立即要被枪毙。你觉得现在你这样装疯活着有意思吗？你想过假完时有多少下岗的职工恨不得把你撕了吗？胡说，你在胡说八道，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连市长都要靠我活着。哼，我在一天，家安市就是我雷家的后花园啊。哼，哪有什么下岗工人，你这是造谣。不讲理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我看你就是这个不要脸的。无敌了你。洛桑那个骗子，他根本就不是活佛啊，就算是活佛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我的人干掉了啊。王亚雷说他死的时候还在笑啊，笑个屁呀、啊！雷一鸣状若疯癫，隔着玻璃向田哥吐着痰。更让田哥意外的是，汪伟竟然也疯了，不过他是真疯，绝非作假。田哥是在精神康复中心见到汪伟的，他正在被研究。田哥隔着窗户看了一会儿，竟让田哥听到方伟对自己的评价。我要知道他是蟑螂命啊，我怎么会去招惹他呀？啊，我脑子被门夹过了，还是被电打过了？啊！王伟激动地对一位年轻的医生说着。田哥摇着头，轻笑着转身离开。他的身后2名警察不离左右。田哥最后去看的人是李香秋，这个女人倒是很安静，正常吃饭，正常睡觉，甚至相貌也一如既往的漂亮。李香秋是温州人，却拥有南非的国籍，这让案子难以办下去。但李香秋的一位黑人手下西达麻突然传来了传真，声称李香秋当年加入南非国籍的身份有假。一位国际珠宝商人约翰林也从侧面提供了李香秋在南非从事血腥钻石的不法勾当的证据，因此他的南非国籍被取消了。故此李香秋又变回了中国人， 自然要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天哥看向窗外，虽然你害过亲哥，但他还是很惦记你，让我问好呢。窗外天高云淡，有鸟儿在自由地飞翔。李香秋突然说，哼，假惺惺的。什么？天哥回过头，有点困惑。天哥的这种反应却让沉默了很久的李香秋爆发了，他跳起来扑到了玻璃隔断上，大吼大叫起来，虚伪，什么问好，放屁，老娘用不着他可怜。哈，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呀？哈，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世界上没谁比别人更特殊，都是蠢蛋，我是，他是，你也是。所有的人根本从一开始就都错了，都没看出这是一个局，一个上帝布的没有赢家的局。我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还在保险库里劝他帮我，哈，他就是这样帮我的吗？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支撑着所有错误的行为。现在好了，都结束了，尘埃落定了，你我他都逃不掉了。不在这里跌倒，就在前面跌倒。你以为自己还能站多久吗？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要了，你还有什么脸说正义呀？我呸！你肯定会跌倒，会跌倒，像只爬虫，永远都爬不起来。天哥冷笑着说：“你错了，我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妻子。”他一直都在我的心中，而且为了他的安全，我已经把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算你还有人在外面，就算你还有钱能够活动关系，我再也不会担心他的安危了。田哥说完转身离去了。田哥问田青说，青哥，我能问一下，当年你在那个神盒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呀？田青一脸神神秘秘地说，这个秘密真的不能说。我知道啊。一旁的雷毅突然插嘴了，田哥好奇地问，啊，那是什么呀？不许说啊。田青脸色涨红，像真的急了。雷毅笑着说，那是一条预言，说田青应该出家，这样才会得到真爱。他说梦话的时候听到的，还不止一次，我都录下来了。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哎，我说到香格里拉了，你该告诉我你什么打算了吧。田青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支香烟，犹豫了半天，最后却没有点上。雷毅豪气冲天地说，我要在这个伟大的地方重建苹果乐园，我要让天底下再也没有穷人。天哥忽然插话说，哈哈，你这个目标倒是六年都不变呢、啊。小闹过后，车子突然停下了，三个人看去已经到了香格里拉康复中心，远远的就看到山顶站着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看清是白马和孔淑玲。白马说，冈迪斯霍夫一直在等你回去，他说只有你能取出福藏的三卷古经，那是挽救苍生的大事，他要你去当喇嘛，我不拦着你。白马虽然这么说，但眼睛是哀怨的，让人看一眼都会觉得心痛。田哥咽了口唾沫，回头向田青求救，但是田青和雷毅却早就站到了对面了，雷毅还和孔淑玲手挽手，一派人兴致盎然地看田哥的反应。田哥挠挠头，想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令人苦恼的艳遇呢。这样的话不如去活佛那里修行。这个念头闪了一下，随即被一张逼到眼前的面孔扑灭了。 白马轻笑着，脸上带有两行泪痕，他说：好啦，跟你开玩笑啦，嫂子和孩子都在里面等着你呢。入夜，田哥刚睡下，便梦到那座云端之上的城，城上的喇嘛跟和尚遥遥看来，佛光普照。田哥信步走近，只穿过无缝的石壁，打开了那口箱子。让他意外的是，箱子里只有一只降魔杵，没有金卷，没有其他神奇的法器。田哥抓起了降魔杵，突然间想笑。降魔杵象征着坚守正义，铲除邪魔，而这正是田哥一直在坚持的。这一处伏葬，埋藏在人心中的是正义。田哥手握着降魔杵大步地离开，在人间还有无数的奸邪等待他去消灭，这极乐的佛国就不待着了。当田哥走出悬于太空之上的城时，那些喇嘛与和尚的眼睛里似乎有惋惜，但田哥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这是梦吧？或许也该回人间了。田哥睁开眼睛的时候，眼角有泪，他轻轻地拭去，翻了个身，沉沉睡去了，无梦无觉。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仿佛就在昨天。